大家好，我是毓敏，我而家要喺度宣布关于毓敏喺 My Radio 嘅节目直播同埋重温嘅安排。喺直播嗰部分，我嘅节目包括毓敏踩场、毓敏踢爆、毓敏回客室，都会喺我嘅 Facebook 户口度直播，亦都会喺 My Radio 嘅 Facebook 专业直播。新嘅加多一个就系 YouTube 黄毓敏频道都可以睇到直播。大家睇完之後咧，可以喺呢度撳訂閱，係嘛？咁咧你就可以睇到毓敏喺 My Radio 嘅節目嘅重温同埋直播，仲有毓敏嘅 YouTube 頻道，你可以睇到過去八年黃毓敏喺立法會嘅發言全記錄，非常之精彩。記得要訂閱毓敏 YouTube 頻道。 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毓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佢啱啱叉住我條 頸，你走啊！ 你走啊！就係話俾你聽，先走啊！ 我唔知道你做乜兩打手，我頭驚啊嘛！ 我係黨表獲咗身份，我係警察， 我睇唔到啊嘛！ 呢邊 電筒， 咩電筒 嚟？激光電筒。 激光電筒喺邊度買啊？ 喺邊嘅？喂，問下嘢，提升。 我先嚟啦，依家係攻擊性武器。點緊要，你同法官講。好啦，嗱，而家拉你，有攻擊性武器。 你搞錯啊！ 我現在完全不明白，如果在完全沒有抗拒的情況之下，差頸是不對的。 Kiss 當然是買了之後沒有完全沒有去傷害人，如果是只是買一些東西而又被起訴，表面上的確是有很大問題的。我一定會盡我所有的力向警方反映這件事，以及要求警察俾我哋一個交 代。而家你話你希望方仲賢同學有最大嘅利益，正正就係因為你唔做嘢，而家佢就係處於一種極危險嘅狀態啊！ 我好尊重各位去投訴，我呢個方法係咪有用都唔知，可能有用過投訴嘅方法。你俾咗空間時間我喺幕後周去穿梭。 我睇見我個母校係咁樣咧，我都。好心急， 唔係同你母校無關嘅，同你母校呢個校長呢個柒頭有關啫。屌你真係，唔可以同你母校有關嗰啲。呢個講法我一定反對嘅。你母校都 OK 嘅，即係 梗係唔 OK 嘅真 係。OK 嘅，作為一間係咪啊？ 我唔係講埋珠海都唔 OK， 咁啊珠海 係好撚唔 OK， 而家係屌你同我喺度個時代爭好遠，即係有時真係嘅。我告诉你真的，即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在珠海的时代那是忧患的时代。 没有钱 是吧，很辛苦经营。学生也都很辛苦，很多半工读。你不要理这样，反为有即是反为有些人可以出人头地。是吧，真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真的没错的，我告诉你。屌！而家我唔想講啦，係咪即係？唉，講下得罪人，屌你咪真係，即係我一講我就好撚興噶啦，我就即係就爆舌嘅。咁但係呢啲就係即係我母校嘅事啊。 嗰個唔係你母校，你教翻落嚟，唔係你母校。 咁我都喺度讀過啊，大佬。我研究所咯，讀過啦，大佬，係咪？喂，即係嗰間真係我即係老實講，我喺嗰度時間最長，喺度讀書，喺度教書。就我哋讀書個時代。全部都是那些哐哐聲的老師，羅香林、李王，是吧？你咪數咯。喂，全部都是那些真係在香港歷史或者國學都是 即係頂級嘅教授嚟，大佬嗰啲係，會以為真係係嘛？羅香林係喺香港大學退休之後就喺珠海做研究所、文史研究所做所長係嘛？諗起我嗰個時代嘅所長係宋希，我上其中一堂課就上青年黨嘅主席，屌你李王嘅課，咁你諗下嗰陣時仲個個禮拜六上完堂一陪佢翻屋企幫佢執嘢咁樣嘅係嘛？即係嗰陣時嗰啲師生嘅感情咧，係完全兩回事。 我睇下而家呢件嘢。 到我去教書嘅時候，我同啲同學就好似兄弟，或者當佢仔女一樣嘅。我話俾你聽啊，因為我哋同佢年齡相差又唔係太遠啦。我連續十幾年帶佢哋台灣實習，係咪？即係嗰個時代同呢個時代，唉，真係唔可以咁樣講啦。你睇下呢個咁嘅校長，喂，你講乜你都唔使講，學生個利益一定係最大嘅，係咪？你一定要維護學生嘅利益噶嘛。你要爱护啲同学，就算个学生犯错，系咪？你都系基于爱护个学生，系咪？你要去帮佢嘅。你老尾讲埋啲模棱两可嘅嘢，系咪？我话咩暴力都反对，咁即系点啊？即系屌你妈，方同学都有暴力，啊屌你老尾啲学生唔屌柒佢嘅即刻，啱唔啱啊？系咪？乜嘢校长啊？呢啲系，系咪？即系垃圾到不堪，系咪？即系浸大都有好捻多垃圾校长嘅，我话俾你听啊！即系 谢志伟开始， 屌你谂到由谢志伟开始，真系一路数落嚟都系好捻多垃圾嘅，我话俾你听系嘛？有啲就做人大代表都做都有啦，系咪？屌你谂起政棍点啊做大学校长啊？你话俾我听，钱大康咧仲捻，唉，即系讲起佢又系，屌你谂起好捻多嘢讲。不过又真系呢啲又系冇嘢噶，即系政府嘅工具嚟啫嘛。喂，你去到既然啲学生叫你出嚟讲嘢，而家学生会会长俾人哋拉咗，系嘛？甚至乎系从呢个即系网上影片嘅画面睇到佢，屌你老母，俾个警察欺，一班警察咧欺凌紧佢，系咪？ 街坊围住佢都嘈啦， 啊！街坊都出声啦，屌你咪！ 校长话： 喂，你恰细路啊！咁你话你唔捻知咩？我唔知道真相，快啲就死啦！你老母钱大康，系嘛？你话你睇到嘅嘢，你话你唔捻知真相，喂，你一定系睇到晒噶啦，系咪？ 你唔知咪可以揾噶， 系嘛？ 你唔知可以求， 唔系一定你企得上去听嗰啲学生讲嘅时候，你已经一定全部睇过晒噶啦嘛，啱唔啱啊？系嘛？甚至乎你应该第一时间就揾律师，系嘛？ 去帮手， 去帮手噶嘛？一定系咁样做噶，任何一个大学校长都应该咁做噶嘛？我个学生俾人拉捻咗，系咪？我咪第一时间要揾律师先啦。去差馆保佢啊？系咪要做呢啲嘢啊？你都冇捻做到啊嘛！而家系你明唔明啊？你仲喺呢个即系同学生呢一个对谈里边喺度勾噏，讲乜捻嘢啊？真系咩大学校长啊？呢啲系啲狗屎嚟嘅呢啲系，我真系好捻睇唔起香港啲大学校长。我话俾你听，我唔系而家喺呢度讲嘅，点我立法会公开会议我都讲嘅，系咪？你咩大学制肘啊？呢啲？屌你咪全部都政棍嚟嘅，系咪？有一年我咪话边个郑耀呢个郑耀宗我讲大校长，我屌你咁乜你系咩啊？你系捞家嚟嘅，屌你咪你唔系大校长，仲啲做 Hong Kong U 嘅校长，屌捞家嚟嘅，其实系即系嗰种作风啊，讲嘢啊，即系同个捞家冇分别嘅。咁你香港咪死得啊？系咪？你喂有啲人可能睇到个画面，觉得啲学生唔尊重个大学校长。但是你真的不值得尊重。 唉，首先你讲你自己有没有令人尊重？ 喂，你讲嗰啲嘢模棱两可，而家学生喂，屌你谂起俾嗰啲差佬叉颈，又入喺埋医院。喂，你讲乜嘢啊？你应该乜都唔使讲。而家我哋最紧要咧，就系方同学嘅嗰个安全，系嘛？你系第一时间就应该要揾律师走去差馆保佢嘅，根本系。嗱，而家最新消息咧，就放咗佢啦。OK， 喺医院出咗嚟啦，系嘛？咁而家就未告佢藏有攻击性武器嘅，即系保留一调查阶段，系嘛？咁我哋唔想用呢啲所谓阴谋论去揣测啊，系咪因为群情汹涌，所以而家唔捻告佢，系嘛？咁因为点解咧？根本你就唔捻应该告佢，讲完，系嘛？你呢叫表面证据啊，系嘛？你而家呢个律政司真系垃圾嚟嘅，又系。系嘛？点解即系你冇办法去回应到啲人嘅质疑噶嘛？有咩理由嗰日喺中西环系嘛拉49个人，告45个人，44个即刻告暴动啊，大佬上法庭。咁 咁然後上裁判處係過堂嘅，跟住要去區域法院或者高等法院嘅，好撚大鑊個大佬， 離開香港喎， 係嘛？哇！點解你個效率咁撚高嘅？真係係嘛？咁點解元朗嗰單恐怖襲擊，你老母你分幾次嚟拉，然後放鳩曬啲人係嘛 ？Police bail 即係擔保候查嗰啲叫做。使唔使去警署報到都未知，要 check 一 check 先知。我哋要係嘛？喂，你呢種咁嘅做法係佢係無差別去襲擊人，你係有差別對待我。屌你老尾，真係係嘛？你點會信服你啫，香港人？然後你個政府去回應呢啲問題嘅時候，你係即係顧左右而言他，冇具體嘅回應，係嘛？啲人將兩件事做一個對比嘅時候，你又唔撚回應，淨係講而家香港已經中咗一個最危險嘅境地啦，推香港進入呢個危險嘅深淵啦，佢又去光復啊呢個香港啦，時代革命啊，佢哋已經唔係反修例噶啦，為咗搞革命啊，屌你咯，咩真係係嘛？梁天琦喺入邊知道佢真係即係內心泄氣啊，真係屌咧，佢就真係做撚到香港。即係呢個香港革命之父，一個未夠三十歲嘅年青人，係香港革命之父嚟嘅，係咪？咁你話佢自己會唔會覺得佢自己係香港革命之父咧？請問 佢自己都唔會覺得嘅， 咪就係咯？屌你啦，咩你乜撚嘢政府嚟嘅？呢個係啊，低能弱智，係咪？